妙招，这儿都有，还有更多环保活动等您参与。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北京时间12:00，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8000年的历史。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香散玉呢？秘闻与现场，传奇与知识，纪实传奇正在播出。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秘境。 上回我们讲到，民国时期有个叫尹明德的官员留下了一本日记，详细记载了早年翡翠矿区的信息，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而在腾冲一个叫绮罗村的地方，徐霞客也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在腾冲数十年致力于研究翡翠文化的张竹邦先生告诉我，别的地方可以不去，但绮罗村一定要去看看。绮罗村就是370年前徐霞客在腾冲曾经落脚的地方。徐霞客府邸腾冲，消息就在城里传开了，官方和各界对这位大旅行家的到来表现出很高的热情。他被安排在官殿下榻，明崇祯12年农历5月初2，绮罗村一个名叫李虎变的周扬生拜访徐霞客，邀他去绮罗小住。徐霞客应允，5月初4，李虎变到县城迎接徐霞客。徐霞客在游记中写道：时微雨，遂与之连骑，由来凤山东南路寻之南6里抵绮罗，是夜宿李君家。我也由来凤山东南路寻之南来到了绮罗村。当年徐霞客对绮罗感觉不错，绮罗制作以罗，其村颇盛，西以来凤山，南看水尾山，当两山夹奏间，竹树扶疏，田壑迂错，亦以幽静。与和顺一样，这也是一个著名的侨乡。村里的华侨遍及缅甸及东南亚各国，有的则侨居西欧、北美，大都从事商务活动。村里人依姓氏而居，每个姓氏自成巷道，每个巷道口建有一幢总大门，多用腾冲火山石镶砌成8字形的石墙，中间拱起门洞，门洞上方用3砖1瓦的方式镶成飞檐墙顶。 总大门对面往往辟一月台，月台上砌有半月形照壁，以护风水。村内一开阔处，很大一面白墙上用油漆大字书写着李虎变迎徐霞客来村中驻留的概况。在当地朋友的引导下，我来到玉虎巷最东头的一条小巷，这里有一处明清风格的建筑，这便是李虎变的老宅。根据介绍，李虎变原名李正邦，其父李必生字翘仙，以卖酒为生，常接济穷人。一天，李必生从贺庆驮酒行到荒郊，突然出现一头白虎，他以为必然要命丧虎口了，可谁知那白虎转了三圈之后竟不见了踪影，虎爪踩过的地方却出现白花花的银子。李必生将桶里的酒倒掉，将白银驮回了家。为了纪念老虎变银子的奇迹，李必生将随后出世的长子小名取为虎变。因为这传说太过神奇，后来李正邦的大名没有叫响，李虎变这个名字却传之于世。李虎变夫妇双双活过百岁，后来他的重孙当上了知县，奏请朝廷。乾隆三年，皇帝降旨，升表两位老人双寿，赐匾两方，分别刻有升平人瑞和真寿之门。据传这两方御赐匾额现在还在，为李虎变后人李太和保管。只可惜我没有见到李太和，也就无从考察其究竟。徐霞客到绮罗一共七天，住李虎变家四夜。李虎变陪同徐霞客考察了水应寺、天鹰寺、团山、长洞、罗汉冲等地方，以及附近的山脉、水系和罗汉冲温泉。正是在这里，徐霞客结识了御商潘婕妤和后来送他翠生石的潘一贵。自此，绮罗在徐霞客游记中留下了重重的一笔。让我感到意外的是，绮罗村中许多老宅现在空荡荡闲置在那儿，有些年久失修，已经呈现出破败的模样。翡翠巨商李仙和故居算是好一点，刚刚修缮过，但没有了人气。我们走进院子转悠半天，才有一个中年女子从一个拐弯抹角的地方出来，陪同朋友介绍，她就是现在的女主人，叫杨杏香。这是一座四合五天井格局的两层建筑，分前后两院，前院是花厅，后院是正房。正房中庭设天地八，也叫暖阁家堂，是供奉祖宗牌位的地方。李仙和画像挂在正中，门前廊柱上镌刻有楹联，叔祖之分当年伏骨入关，久列寻粮乘船，男儿志奋此日兴家，立业鸿开，富贵根基。横匾是崇德向贤，字迹斑驳，但仍不难辨认。楹联无疑在颂扬李氏祖先创业的功德。与女主人交谈，她却什么也说不上来。她说丈夫知道，遂给丈夫打电话，要她马上回家。不一刻，男主人进了家门。男主人叫李家旺，李仙和五世孙。他先领我们前后院参观，房子很多也很大。李家旺一家住前院花厅，他在热河小学教书，妻子在茶厂打工，一个孩子正在县城五中读书，平时就这三口人守着偌大的老宅。今天是正好杨杏香没去茶厂，要不我们肯定也吃了个闭门羹。李家旺是个有心人，他正在收集整理祖先李仙和的有关资料，并且尽自己所能分步骤一处一处修缮老宅门脸和一些紧要的地方。李氏后人现多居海外，缅甸、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都有。 正院房屋挂在家旺大爹名下，但大爹已经80多岁，旅居缅甸，房子交由家旺代管。这是在李先和手中建起的产业，从格局的考究、设计的精心、选材用料的讲究，可以想象当年的堂皇。而楼上的夹壁墙、正房南侧雕房里可供藏人藏宝的暗道，也不难想象这个家庭的富足殷实和由此生出的念虑顾忌。李先和7岁跟随父亲往缅甸，未及成年就开始经商。14岁父亲去世，他独身跑到瓦城，先在商号里做学徒，然后自己做起百货棉布生意。成年后奉母命回老家娶妻成家。老太太满心希望李氏家族人丁兴旺，但李先和与妻子只生有一女儿。在缅甸，李先和的福和美商号生意兴隆，由于他聪明干练，做事勤奋，为人谦恭，得到了缅王西卜的赏识，将王妃的侄女许配给了他，生下3男2女。和王室有了这层关系，李先和得到了缅甸与中国贸易的更多生意。他联合其他华商，生意越做越大，除经营木材、黄丝、棉花、布匹、羊杂等，蒙拱玉石厂也是他的主营之一。寸如东10多岁闯到缅甸，最初就是随李先和在蒙拱玉石厂学士，最终成就了翡翠大王的红业。明末已降，绮罗村先后出过尹文达、李先和、李本仁、刘宝臣、段盛才等翡翠巨商。他们起点不同，性情各异，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有着在缅甸闯荡的经历。他们历尽艰难，千辛万苦，在异国他乡打拼出一片天地，然后衣锦还乡，富甲一方，光宗耀祖。绮罗村街巷里那些气宇轩昂的宅屋就是他们成功的标志象征。然而30年河东，30年河西，如今绮罗村辉煌不再，同是侨乡的和顺村现在开发成著名旅游点，成为异路商旅的代表性村落，而绮罗似乎被人遗忘了，很少有人在关注他。他默默地蜷缩在腾冲城外一隅，那些年久失修的宅地建筑像垂垂老矣的历史剧角色，向后人讲述着人世沧桑。感受到这世道轮转、沧桑变化的不光是我们这些外人，绮罗人可能比我们感受更深。先祖创业，儿孙守城，但他们没有守住，那些留给他们的祖宅在他们手里一天天破败衰朽。正像李家旺对我所讲的，老祖宗留下的屋子住得起修不起。他有海外大爹的支持，才零敲碎打，很有限度地对老宅进行一些必要的维修。绮罗村的人要想依靠自己的力量使这个历史名村焕发光彩，几乎不可能。他们现在只能寄希望于未知的某一天，绮罗纳入开发规划之中，有政府或商家的投入，这里才有可能发生变化。即使这一天到来，那些破败的老宅建筑被保住，但绮罗先祖骨子里的那些东西呢？他们的精气神，他们创造的属于自己的村落文化，还会继续存在吗？对此我是持悲观态度的，绮罗还处于对往昔辉煌的遥想回味之中。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长久以来，腾冲最脍炙人口的传说莫过于六大名玉传奇。六大名玉，前2名即为绮罗人所有， 而名头最大占据首位的即以绮罗玉命名。绮罗玉的主人尹文达，绮罗村尹家巷人。相传尹文达的祖上在缅甸经商，明朝末年从蒙古玉石厂购得一块大玉，此玉通体被黑乌纱皮包裹，运回绮罗后，许多行家断定其中一片摇烟死黑，是块废石，根本不可能有翠。尹文达祖上很是丧气，遂将其垫在马厩里为再做理会。时光流转，岁月更迭，数十年之后的某一天，尹文达进马厩，恰有一束阳光从屋顶瓦缝透过，照射在地面那块石头上，石头上显现出点点绿光。尹文达急忙刨出石头细细打量，原来数十年间石头经马蹄踩踏，皮壳已被磨去，透出里边的瓤来，竟是一片高翠。尹文达大喜过望，把石头运到解玉作坊，解开后得到很大一块色泽艳绿的翠玉。尹文达命工匠将此玉加工成一盏宫灯，中秋节高悬于水映寺，点燃里边的蜡烛，顿时那翡翠宫灯绿光闪闪，水波盈盈，显得美轮美奂，围观者一层一层水泄不通。继后尹文达根据这块玉石愈薄愈美的水色特点，将所余玉料制成饵片出售，世人竞相求购。当年滇西地区无论是大户人家妇女，还是坊间年轻女子，都以拥有一对绮罗玉饵片为荣，引得行情大涨，一对饵片竟卖到20-30两纹银。有些投机取巧的商家请来技艺高超的玉工，将原来的饵片一剖为二，一片变两片出售，照样为人争购。位于六大名玉第二位的段家玉，主人段胜才出生于清咸丰末年。段胜才幼年丧父，寡母拉扯他由腾冲后董库迁居绮罗。段胜才小小年纪便以割麻草养家，后来学得一门做豌豆粉的手艺，每日挑担四处叫卖，苦是苦了点，但也逍遥快活。然而就在这逍遥快活中，他结识了一帮赌徒，遂沉迷于骰子的摇转和骨牌的花色之中，竟连做豆粉的本钱也输了个精光。一天他在和顺卖完豆粉又参赌，输得灰头大脑的，在铺台下一歪睡了过去。一位老官走过来用拐杖戳醒了他，家中老娘等你着米下锅呢，你这个不成器的小子还缩在这儿，你要是能出息个人样，我在手心里烧肉吃。老官的嗤笑刺激了段胜才，他一跃而起，扔了粉筐扁担，回到家中禀告老母，他要走一方去缅甸发财，不闯出个名堂誓不为人。到了缅甸，段胜才在野人山一科沁山官家中做帮工，他勤勉干练，对主人晨昏服侍，忠心耿耿，深得山官的赏识喜爱。野人山是玉石产地，他常与各种玉石商打交道，悉心钻研鉴玉知识，练就一副好眼力。数年过后，他惦念家中老母，想回家看看。山官与他结算工钱，他什么都不要，只求带走山官府宅门前两块上马石，那是两块玉石，主人不看好随便丢弃在那儿，但他相信里边含种含色，山官慨然应允。在驮运石头回腾冲的路上，有玉石商也相中了那两块玉石，出价求购，被段胜才拒绝。回到家中，他把两块玉石送到腾冲南门外关四爷的解玉作坊，关四爷断定这两块蒙头货是水墨子。这个水墨子是一种近似翡翠的原石，属于纳长石类，不可和翡翠同日而语，劝他不要解。关四爷乃赌石行里的老手， 他的劝告该是有些分量的。段胜才却一笑置之，执意要解。石头上架，拉丝锯开解，一听解玉砂摩擦的声音，官司爷又放话，不是水墨子，他不要解玉工钱。水墨子结构比翡翠松散，开解时沙沙的闷声，段胜才仍执意让解玉工继续往里解。待拉丝锯吃进一寸多，这个沙沙声变了，变成了脆硬的钢音。待到开解完毕，众人一看，那石头心里竟然是水色俱佳的满翡。水是透明的玻璃水，色是艳绿的水草花。官四爷登时傻了眼。段胜才后来用两块玉石制成玉镯二三百对，玉镯品相就像清澈透明的一汪水，里边有翠绿的水草在飘曳浮动。手镯每对售价达1000到3000银元，另外还加工有数十只玉环和玉簪。段胜才由此发迹，兑现了他出门前的誓言，而段家玉的名声也就远近盛传开来。继后，段胜才在腾冲西街购了地，盖了楼，开了玉器作坊，经营起富盛兴商号，子孙后代遂也从事起玉石经营。绮罗村的绮罗玉、段家玉外，六大名玉还有腾冲县城的镇坤玉、关寺玉、马家玉、大盈江一头一尾的王家玉，两家王姓的玉，这些名玉都有他们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而在这些故事中，最具传奇色彩、最富戏剧性特色的，当属关寺玉。关寺就是刚才为段胜才段玉的关四爷。关四后面加上爷的称谓是后来的事儿。他本名上官战吉，在家中行四，穷家小户也小的一个，没头没面，人们也懒得称呼他的复姓大名，直呼关四图个方便。关四17岁离家赴缅甸走场，开过洞，挖过矿，背过石头，也曾帮人盘赌吃饭，苦熬苦拼50多年，临到老也没能发达起来，只落下被扁担压驼的背和被铁锹磨出的满手老茧。发财无望已是年老体衰，官司满怀悲凉，准备背起行囊回乡了。临行前的晚上，他做了个梦，梦见他面前走来两个白胡子老头，其中一个指着他对另一个讲，此人出来时间很长了，能不能给他一点？另一个翻开一本簿子查看，讲这里面没有他的名字，怎生给他？先一个又讲，他快70了，你要不给他，我就把他收了去，免得他留在人世间受罪。这两个白胡子老头，一个是阎王，一个是财神。官司从梦中惊醒，突然生出一种希望。天一亮，他又重回他挖过玉石的坑里，连挖数日，可是仍然一无所获。他彻底断了指望，背起行囊要走，想想老天爷也欺负他，心里愤愤不平，转身向玉石矿坑里撒了泡尿。谁料那尿撒出去，冲开土层，亮出一块玉来。他转怒为喜，捧了那玉回到老家腾冲，就此发了大财，转换了命运。他带回的那块玉石就被称作关寺玉，而他也被人们尊敬地称之为关寺爷了。关寺玉的故事过于离奇，不排除有想象杜撰的成分夹杂其中，但关寺实有其人，关寺玉也实有其物。据讲，此玉整体艳，淡水绿，种老，个儿头大，多数加工成了手镯。当年作为高档货，大多销往境外，现在腾冲依然有存，但已经是凤毛麟角了。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